那跑堂的小妞儿听上了这个又狗狗的又丢丢，别提多好干了。 是吗？ 可不是吗？ 不为喝茶，为了泡妞儿。 对对对， 走着走着走着， 拿银子，拿银子， 给多带银子， 带银子。 怎么着？ 咱们走哪儿啊？ 走哪儿啊？走前门啊？ 哎，走前门 啊？ 让他老追那还了得？咱们走后门。 走后门？ 哎，对、啊、 对，干这事儿都得走后门。 哎，走。 简直跟狗洞似的呀！ 不是， 都出来了吧？ 啊，都 小子们， 哟， 带路啊！小子们带路，往前进。 哎，走着， 走 着， 走。 哎，我说丫头啊， 嗯，

的这事儿，我先招呼一声。 郝建军开灯了，有喝茶的上这儿来啊！ 快说。 你们怎么都卧了道了？ 哎呀，走不动了， 走不动了。 嗯， 还有多远呢？ 800多里。 800多里 啊！ 别冤我，到那儿一人两碟包子。 哎，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呀！ 来来来来来来！哎 呀，走走走！ 哎，别蒙我啊！ 啊 啊！您站好了， 站好了。嗯， 闭着眼睛。 别 动啊！ 嗯， 哎，走。哎，您睁眼睛。 怎么了？ 到了， 到了 啊啊！ 你们不是说还是800多里呢吗？ 大爷，您听错了 啊！ 他是八勒里，一八勒就到。 八勒里，真能冤我！这就该我开眼了。 对对对， 我瞧瞧你，我开开眼。我开眼呢还是让我害眼呢？ 开眼呢， 但是坐着那比我姥姥岁数还大呢。 开眼我大爷 啊， 那是咱的幌子 啊。 好的呀，在里头呢。 好的，在里头呢 啊。 进去， 走进去， 进去， 走 走走，进来进来进来。 叫茶婆子， 茶婆子， 茶婆子， 茶婆子。 哎哎哎，行了行了行了，起什么哄啊？嚷嚷什么呀？等着您的大爷。 哎，我们是喝茶的。 哦，喝茶的。 嗯。 5个壶5个碗啊。 嗯，1个壶1个碗。 哎，怎么5个人喝茶1壶1碗啊？ 我一人是喝茶的，他们都是看茶的。 就这几位都是看茶的。 对了， 不慢。 哎哎哎，那我一人喝茶给你5人钱还不行吗？ 那还凑，等着啊， 快点儿。 妞儿，倒茶来。 房顶那儿戳着去， 没烧我再回去。 快 胡扯！妈呀，这儿来、 哎！什么事儿？ 这小子干什么的？ 这小子喝茶的。 哟，就凭他那个脑袋，也可以到咱们这儿喝茶来。 得了，喝茶给茶钱，管他脑袋不脑袋呢。 妈呀！ 哎， 我瞧这小子可不像是好东西。 嗯、 您可有点神呐。 行行，我知道啊。 妈呀！ 哎， 您可以让他走。 行了，我打发他走，你甭管了啊！ 哟呵，老何票子一闹就回去了， 说的是呢， 这是瞧不起咱们呀， 可不是吗？ 找人找人呢， 找人找人， 走上， 来来，到上，哎，行了，慢点， 快， 哎，怎么着？ 水不开呀？ 哦， 嗯。茶叶也飘着， 说 叫茶婆子， 哎，茶婆子， 来了，什么事儿您呢？ 我说茶婆子，欺负大爷，我没喝过茶呀，是怎么着？ 哟，怎么了？ 怎么着？水也不开，茶叶也飘着。 哟，这是我们小妞沏的，80%拿错了壶了，我给您换回去。 哎，等等， 哎，往哪儿摸呀？男女授受不亲在这儿呢。 谁沏的？ 小妞沏的。 哦，我还没喝呢， 没喝你挑眼， 我先挑下眼搁着呀， 挑眼搁着呢， 来，倒上， 来倒， 小妞儿气的， 哎，行了， 浓，好。

了啊！ 壮士 吃袋儿啊！ 妈呀！ 哎， 那我吃袋儿去吧。 小莫， 妈妈， 您坐着，您坐着。我们妞儿拉弓拉的不好，您得多多指教啊。 妈妈， 哎， 不放小心，拉弓甚好，小身要与他配上。 什么呀？ 三方不喝。 你这说话大喘气儿啊！您等我叫他去啊。嘿、哎。你妞儿快来妞儿快快快快你着什么急呀、啊、不拦着你到台底下了 妈呀、啊、你这来 干什么 你不让我上后头吃袋儿去了吗 对呀、 啊、到后头一瞧啊 嗯 煮的功夫大了、 哦、 成了老饭了 哦 我拿筷子一煎那煎煮掉地下了 嗯 我一生气、拿脚这么一踩 嗯 妈呀 哎 可就成了 那不碍事的你把它捡起来擦点胭脂抹点粉那不成小花袋了吗 你怎么一点亏都不吃、啊、 那不我是那吃亏的人吗 叫我干嘛呀 那相公啊说你拉弓拉得好要跟你配上 哎呦那感情好喽 什么呀 您说什么呀 人家要跟你配上三把弓 那我说弓三板啊 那你的是最好你去问问去啊！ 我问问去。壮士，请啊！ 请了。 听我妈说，您要跟配上、三板弓嘛。 拉得好不要折腰，拉得不好不要紧笑。 妈呀，咱不笑。 对我们绑着， 于此先钞票。 哎， 您瞧他拉弓好不好啊？ 好。 我说不好。 怎么不好啊？ 您瞧我拉弓是两个手指头， 对， 他拉弓怎么是满板钻呢？ 这你就不知道了，他是一个将军一个令，一个师傅一个传授，他师傅就这么大板抓教他的。 妈呀， 哎， 您去问问他、 嗯、 光会拉弓他为什么别的武艺不会了？ 这我得给你问问 啊，你问问 给你问问啊。相公，那个您拉的真好啊，我们那儿说了，您那个光会拉弓还会别的武艺吗？ 一十八般武艺仅仅精通 啊。都好都好好好，造了造了。 怎么造了？ 人家说了，一十八般武艺渐渐心松， 哎，渐渐精通。 对对对，渐渐精通，咱都听着。哎， 儿子与他比 拳。哎，用上我眼睛吗？你这是什么事儿了？这， 您给问问去。 我给你问问。呵，这事儿。这话， 妈妈， 您那个一十八般武艺渐渐精通是不是？哎，我跟您说啊，我们妞儿啊要跟您比拳。 哦。练拳， 哎，你立刻就翻蹦了啊！怎么样， 小神父？ 哎，来了来了来了啊！我跟你从这儿。占便宜没好，哼，这不教育哪行啊？出来！ 妈呀，干嘛呀？ 手里拿着什么呢？ 没什么，没什么。 瞧你手。 瞧哪只啊？ 这边这只。 这个。 嗯。那边那只。 这个。 这还瞧这边这只。 这个。 啊，好。 这个。 啊，行，那你先来。瞧会了，二仙全到了。妈妈，我俩手一块儿瞧。 哎，妈呀！ 啊， 瞧这不稀奇好呢？ 什么稀奇好啊？ 一个家小 啊， 俩脑袋。 一个家小俩脑袋、 啊、 在哪儿呢？ 在这 哪 儿飞喽、 哦？ 妈瞧手。 哦，妈瞧手，手瞧妈。嘿，得，一个家小俩脑袋在那儿呢，嘚飞了。你给我走过来吧，你。嘿嘿，跟我玩这套，这都是妈妈使剩下的活儿。扇子还真不错，哪儿来的？ 人家送给我的。 不对，一定是你跟人要的。 人家送给我的。 我去问去，要人送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今儿我不打你。 那 明 儿呢？ 明儿个我也不打你。 那 后儿我指不定打你不打你， 你问去呀？ 我可不是得问去吗？躲开这儿，躲开这儿。相公， 妈妈，亲祖， 哎，问您点事儿啊。那个，我们妞拿这把扇子，是您送给的。

我们老头子在世，他爱惜武艺，他拉得开。他去世就是妞拉得开，再拉得开的呢，就是你我搭的这个。 到底怎么样啊？ 到底啊？到底我改行了，不劲儿就跑。你急了我是怎么的？哎呀，算了，我得了，我直接跟您说得了。再有拉得开的，就是我们家那小女婿到了。 哦，这次岳母大人 明白了。哎， 受教训， 别买，别买，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什么呀？哎，哎，我的姑爷，你回来，你是？哎呀，真是练家子，走道跟风似的。得了，过了门再打听吧。嘿，找什么呢你？ 妈呀！ 啊， 人呢？ 人睡了。 画呢？ 画撕了。 是呢。 是让炮打了。 什么呀？ 啊， 人家的。 亲事，哼，我刚一提人就分了，人说了，治疗安排缓慢公孙，天天咬不定这低了胡的丫头。 我们低着胡，怎么就那么低的呀？ 啊，不是，你拿的那是漏胡，他不低的。 这么一说，他不愿意呀。 不愿意，不愿意。 我要是早知道他不愿意，刚才跟他比武打拳的时候，把他的小胳膊我叫他这辈子都娶不上媳妇儿。 哎呦呵，丫头片子，你可真够损的啊！哎呀， 那你都不愿意了。 得了，别难受啊！跟你说啊，人家乐意了。 怎么着？他乐意了？ 他乐意了，瞧见你他就乐意了。 那您呢？ 我也乐意啊。我甭猜，你打心眼里乐意。 我呀， 啊， 更不愿意 啊！你不愿意，谁去呀？ 谁说的呀？ 我说的。 说的，您去呀？ 哎呦，放着白菜心不要，要我这老帮子干什么呀？我管说管退没关系啊。这不，哎，憋死我你啊！ 嘴里说不愿意。 早知道你愿意跟我还玩这套。 哎妈呀， 哎， 他都说什么来着？ 他说三日之后接咱们娘俩过门成亲。 哎， 啊， 他接我过门成亲， 啊， 接您干嘛去啊？ 这你不知道啊？他爸爸还打着光棍呢。 妈呀，您净开玩笑，别闲着。 不闲着怎么着？ 你给我妈梳梳头。 对，梳梳头。 裹裹脚。 裹裹脚。 换上一件大红。孩， 嗯， 儿，我要到皇家去了。 您瞧瞧，这会儿的小姑娘，听说找个婆家多着急呀，啊！我跟您说，这就叫早婚早恋。这话也说回来了。当初我年轻的时候比他们还着急。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王立春当演出的京剧《铁公园》。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